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萧煌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主动申请退出国民党的宜兰县议员黄定和今年正式宣布以无党籍身份投入明年立委选战，将挑战国民党提名的前宜兰县长吕国华，如同宣告蓝营确定分裂。黄定和表示，他先后担任过两届市民代表、两届宜兰市长以及两届县议员，另外也担任过前国民党籍立委廖丰德4年的秘书，长期都在关心宜兰的建设发展，问政经验丰富而且专业。虽然国民党尚未处理党籍问题，但是黄定和强调，他是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也不会加入台湾民众党，希望宜兰县民给他一个机会。桃园市一名网友9月29号米塔台风袭台期间，将其他网友恶搞的新闻台不实气象新闻“桃园市明天不下班不下课”截图抛上脸书社团，警方认为他造成民众混淆，误认为不用上班不用上课，依违反灾害防救法将他函送法办。这名网友供称，他看到其他网友恶搞的不实气象新闻，觉得有趣，才会截图抛上脸书社群。警方指出，网友截图已经涉嫌违反灾害防救法，散播有关灾害之谣言或不实讯息，足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罪嫌，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万元以下罚金。桃园市一名家长开学到现在，不断地收到老师传简讯通知要收取杂费，数目合计将近2万元，因此上网发文询问网友。简讯包括了电风扇要收费1100元，万圣节角色扮演收费6000元，引发不少网友猜测。桃园市教育局获报之后调查，证实是孩子假冒老师向自己的爸妈拿钱。由于学生家长担心孩子是被霸凌要钱才会出此下策，因此到学校当面了解事情的真相。经过学校家长会长、还有校长、主任、班级老师、学生跟家长、学生本人对质之后，发现一切都是孩子自导自演，根本没有霸凌事件，单纯利用假账号欺骗家长拿钱。虽然智利首都圣地牙哥过去几天发生了暴动示威，但是智利外交部长黎贝拉今天表示，不会让这些暴乱破坏年底在圣地亚哥举办的2场重要国际会议，包括11月16号到17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合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都不会取消。由于公共运输费用调整引爆智利民怨，示威者连日纵火跟抢劫，已经有超过6000人被捕，至少16人死亡。抗议民众放火焚烧地铁列车以及车站，造成3亿美元的损失，而且公共运输大乱。智利军队因而接管圣地亚哥，这座人口大约600万的城市现在进入紧急状态。南韩被美国总统川普点名滥用开发中国家地位，南韩今天召开对外经济部门长官会议，传出决定放弃世界贸易组织开发中国家地位的消息。不过南韩财长洪南基今天重申，并非放弃开发中国家地位，而是在新一轮谈判中不要求优惠立场。韩联社报道，洪南基在会议中指出，这项决议的前提是政府将灵活行使谈判权，对农业领域加以保护。在决议过程中，政府核实对重要农产品的谈判权，并且明确定下，并非放弃开发中国家地位，而是在新一轮谈判中不要求优惠的立场。

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 旺福的小春日和。到了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 一周一周大事。 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分享都可以，02-2363-99552363-9955，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周你怎么过。Joy 的一周大事 ，Joy， 我上礼拜在人生体重最巅峰的状态下拍了婚纱照，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你的体重只要不要正式像郑秀文，对啊，郑秀文跟刘德华拍那个什么瘦身男女那么夸张，就是胖个几公斤，我觉得他都很容易帮你修到巅峰状态。 前几天才跟朋友聊天聊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婚纱照好像真的很难，很少人会站出来说我拍婚纱照那一家真的超棒，我真的超推耶。大部分听到都是我拍很丑， 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想的 比较好看，是这样吗？ 是很好看、然后就不敢置信，我明明就是这么好看， 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你修完还只到这样。Chloe 的一周大事，在月底要正式离开待了4年多的工作，现在我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觉得非常的自由，也非常的开心。 恭喜恭喜。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自然卷的《风和日丽》。嗨，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好。 嗨， 你是 郭泰源。 啊，你是郭泰源。 是郭泰源。 你是郭泰源。 郭泰源，随便啦，气死我了。 这样就被气死了。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的一周大事是我现在人在韩岛咖啡吃，就是一直期待很久的蛋挞。 哇，那你没有。 然后 波源哦， 然后我现在要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个顶友，你们也认识。等一下哦，等一下哦。 怎样？ 哎 ，Hello， 马克玛丽， 你好，你是？ 我是 Alex。 哦 ，Alex， 你又来台湾了？ 而且你来台湾吃坛豆干嘛啦？ 他带我去的。 好奇怪、为什么带一个香港人去吃香港的坛豆咖啡？ 懂不懂吃？ 他说要带我去看这里的蛋挞跟香港的面有没有像。 不是啊，我要是你，我真的生气耶。 那有没有像呢？ 有啊， 90%吧。 90%，90%。 香港的蛋挞就是那样， 就是好吃了，真的好吃。 阿华田好喝，帮我说。阿华田 好客，帮人说。 好好好好好。 你没有一些真正想吃的吗？ 他说不能说他明天带我去吃好料。 他如果明天带你去吃一些港点啊、月香园啊、 他吃金香 茗 茶、 啊， 如果他明天带我去港点的话，我会杀了他， 我会杀了他。 好的 ，Alex， 希望你的台湾行愉快。 对对，谢谢， 马克、玛丽，拜拜， 拜拜。 带香港朋友说：“哎、欸，我带你去一家店，我不能先跟你透露。到那边，哎、欸，你看，香港的蛋挞、欸，你吃吃看，跟你们家乡的像不像？” 我们还可以带美国人吃 Subway， 带日本人去吃库拉寿司之类的。 嗯，但你知道库拉寿司其实蛮特别的。 为什么特别？ 他们选在台湾新贵上市。 这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看好台湾这一块，就是资本市场可以帮他们吸到很多钱那样子。 陈生的一周大事说，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旺圣节，他就要去听旺福的演唱会。CJS 一周大事，我续了60堂的健身课。 哦哦， 哇哦， 哎，很贵吧？ 一堂好，让你压到 一堂2000，60堂12万、啊， 压到1000。 有一堂1000块的健身课， 你买很多堂可以往下压， 真的假的？那也是6万哎、欸。比苏小姐花的还多，你心里有舒服点吗？ 舒服。 谢祖武的一周大事， 哼， 被认成律师 谢 振武，遭到韩粉在脸书攻击。 为什么？这两个关联点是什么？ 哦，好像就是谢振武对于韩国瑜就是有点震怒这样子， 然后就涌入谢祖武的脸书， 然后就韩粉分不太清楚谢振武跟谢祖武。就涌入了极道先师的磊哥的粉书脸书，让磊哥也有点 困扰 啊，非常困扰。 哎，真的很困扰哎， 太蠢了！ 不是这个，真的是我要好气又好笑，就是用在这边。 Yeah。会不会有一天假设、嗯、因为跟你名字现在最像的公众人物应该就是玛利亚嘛，对不对？玛利亚可能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惹了另外一方就是很强烈支持者不开心，然后到你的粉书灌爆你。 我觉得应该比较有可能我讲了什么言论惹大家， 然后害到 玛利 亚。 如果是马克，有好多可以迁怒的、哦。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找到， 就是都会先骂我是马克，图文先涌入图文作家马克，然后 我觉得不管是我是马克还是我、嗯，因为我们的一开头都不是马克，我们一开头你要找就是他，你就要找我是马克，或者你要找我，你要找欧马克、嗯，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点难认 错。可是大家关键字不就打马克吗？如果根本就不认识你的话， 你说马克空格脸书哦。 对啊，就马克，我马上按搜寻，反正专辑第一个跳出来的，我是马克骂。 这 ，peace。 谢振武跟谢祖武怎么，我知道是有点像啦，可是那中间那个字就不一样。你在搜的时候，你怎么会搜错呢？ 就你搜的时候，你不会，就你要开骂之前，你不会想说先看看他几篇文章的感觉。然后发现，哎，他怎么都 po 一些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那他们就是不会查证啊。 Peace， 一周大事，明天全家人有2人2毛孩，我们要去参加同志游行，我们也要去买莱姆葡萄饼干。 来哦。 彦君的一周大事是女儿画我眼中的新北市，这幅画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想要为你的爱车加值吗？嘉实多促销大优惠来喽！即日起到11月15号，只要到嘉实多固车保养站保养爱车，并购买极致或磁护机油产品4瓶以上，就送车载导航手机支架。数量有限，快来嘉实多暴走好康！ 嘉实多。 各位好，我是李涛。每个孩子都应该要有机会找到一片属于他们的天空，但是台湾每年至少有20多万个偏乡孩子世袭贫穷，难以翻身。感谢您的关怀跟许多热血老师的奉献，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展现才华。请跟我们一起宝贝我们的希望，台湾的未来。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捐款服务专线02-2358-3555，02-2358-3555。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佟丽安。 这个夜没有人会听到，一个人想大家就大叫，少了你的空间很刚好，守着抽屉的合照，你的微笑并没说好要丢掉，办不到，一个人也很好，也会不会迟到，听说买张票少点一杯饮料，就像那迷城桌边传来的烦人喧闹，一个人也很好，可以安静思考，也没人管煎熬，管我几点才睡觉，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好，没开玩笑， 为何你一个人，像你如此有魅力的人，一堆人愿意为你牺牲，燃烧灵魂，照亮你的冷淡，你熄了灯，谨慎的起了身，谨慎的余温来自飘渺的梦，吞吐间离开了你的唇，你是否仍在继续等待，梦着存在 That one in a billion when I try to ask you you just smile，而当你对着我轻声的优雅的关上你心门前，我惊鸿的一瞥惊见了你的心间装满全宇宙的星辰， 守着抽屉的合照，你的微笑明明说好要丢掉，办不到，一个人也很好，也会不会迟到，电影少买张票少点一杯饮料，就像个女从桌边传来的烦人喧闹，一个人也很好，可以安静思考，也没人管煎熬，管我几点才睡觉，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好，没开玩笑， 可是我还是没办法把你给忘记，无声的电视我应该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零九，一个人两三四分，这里是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再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嗨，你好。 喂， 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感谢您。 好，关掉了。喂， 请问你是？ 我是百叶小飞象。 百叶小飞象。 白眼。 哦，白眼小飞象。 对，是。我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嗯。 就是我们家养了15年的狗狗，上礼拜五六去世，然后今天早上火化了。 哦。 对。 它是什么狗？ 马尔济斯，应该是比较大型一点的。 大型 马 尔 济 斯。 对，它大概之前全盛期大概有将近10公斤吧。 哦。 那他的骨灰你们最后会选择撒向大自然，还是把他带回家放？ 嗯，目前的话我们是先想说先放回家，然后有打算要做一些那个流理。流理， 流理是 什么？哦，你们要做 流理哦？对对对。 哦哦哦哦， 就是有点像可以做成项链或者是头环， 反正未来它就是变成吊饰或是 对 摆设这样子。 对，可以带着它到处去旅行这样。 好的，感谢你的一周大事。 嗯嗯，好， 拜 拜 拜 拜 拜拜。 爱丽丝的一周大事是她这周开始上驾训班的课了，希望课程结束之后可以顺利考到驾照， 一次成功。 美静，你抽的烟。我看到 APP 有人分享说，上次有个新闻说，狗狗的骨灰他们放在花盆里面，然后那花盆被偷了。 哈， 要小骨哦，卖我被杀人的物件好不？ 是那个花瓶太漂亮，是不是？ 然后忍不住带走。哎，里面，但骨灰应该也不会发现了吧？最后就融合在其中。 对啊。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一回，你是进你是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 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你看着我看得那么暧昧，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为什么竟然防备，别人给我献媚，不能退不能摇，摇了怕你误会，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 陈奕迅的兄妹，这个小时请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海平面的一周大事，感觉他把某部分的回忆跟想象留给了自己。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朋友，一起过了我32岁的生日。 谁呀、 啊？他应该是边留言边微笑吧，我猜。 32岁了，还有 imaginary friends 吗？ 哈？是这个方向哦，欢迎大家来，今天我32岁咯，大家都到齐了，很棒哦， 好多人哦， 那我们今天要把蛋糕吃完哦，每个人都要吃一块哦， 不行啦，哎，你看现在这个蛋糕我切了12块，我就只有我吃，怎么会只有我，这我现在还剩11块耶， 吃了两口，哎，你们怎么都不吃啊， everything I wanted to be. I know. just how I feel. This is how it should always be. Olivia, a love thing. 时间来到2:4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好像

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华民国政府自1949年迁台至今70年，跟70年前相比，台湾人民的生活的确从贫穷走到富足，社会也从戒严转型为民主自由。但台湾的经济、政治跟社会正在一步步变好吗？为了了解人民对台湾变迁的看法以及如何看未来，《远见》杂志进行来台70年台湾变迁调查。整体而言，面对2020以及未来，台湾人民的经济、社会、政治信心几乎完全动摇。台湾民众觉得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相信努力一定会成功的信念也正在崩解。53.2%的人认为目前台湾的经济发展比上一辈差，同时有42.3%的人认为下一代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更差，也就是现在比以前差，未来又比现在差。不寻常的是，两岸关系也正在恶化。民众认为中国是敌人者大幅成长到20%，创下远见调查以来的新高。至于经济停滞甚至倒退，47.8%的民众认为应该由执政者来负责。远见也调查询问贫富差距严不严重的时候，回答非常严重的民众48.5%，有点严重36.9%，共85.4%，显示国内贫富差距更严重了。前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石木青因为涉及不当招待行为请辞，司法院今天指出，总统已经任命现任工程会委员江仁修为工程会委员长。今年9月间，石木青遭到政风处约谈调查，是否跟涉及诉讼当事人嘉禾集团董事长翁茂中有不当交往，石木青决定先行辞任以后调查。江仁修因为是工程会最资深的法官，临时接派代理委员长，至今1个多月获得总统任命征除。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请听之旅这2天在云林，昨天连赶7个行程之后，今天一直到傍晚5点才会有公开行程。原本今天晚间要去逛湖尾、拜五街夜市，但是国民党云林县党部发出通知指出，韩国瑜今天倾听之旅湖尾夜市的行程，因为考量之前夜市行程都因为人潮众多而无法成行，基于安全考量因此取消。韩国瑜预计在5点会出席西罗蔬果农友座谈，7点出席湖尾青年后援会成立。私立南荣科技大学因为现金不足以及积欠员工薪资，遭到勒令停办。劳动部等单位今天开会，达成南荣科大欠薪案采向教育部融资以及向劳保局的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先行代垫的共识。台南市劳工局指出，南荣科大董事会11月15号前应该依照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补助以及融资要点规定，将融资计划案函送教育部审核，包括教职员的债权。南荣科大欠薪案已经符合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限制代表人以及实际负责人出境的人数跟金额。如果后续没有依照法令给付劳工债权，劳工局得依法函报劳动部，启动限制董事长以及实际负责人出境审查程序。位于在台南市盐水区的南荣科大，因为没有办法在7月31号之前筹措到教育部要求的营运资金，8月1号被教育部发文勒令到明年2月1号停办。美国波音公司继737 MAX 出现了飞行问题全面停飞之后，波音737新世代也传出有机身裂缝。韩国方面检测出有9架发生了问题，目前全球810架同型飞机共有38架停飞，以便进行维修。 路透社报道，南韩国土交通部今天表示，南韩42架波音737新世代客机里有9架出现裂纹，其中5架是大韩航空所有。大韩航空发言人指出，公司拥有18架737新世代飞机，将使用其他喷射式飞机取代受影响的5架737新世代飞机。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9点，来到2279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点，成为208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成为29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4点，成为9649点。香港恒指数下跌74点，来到267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成为318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4点，来到1129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8亿。受到东北风影响，今天各地早晚稍凉，中南部日夜温差大，提醒您注意。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叶 Sunflower。 小时候看阿妈听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专赚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亲爱的， 飞碟首选张大新、张爱玲，给亲爱的你。 是带着你飞翔，哼着旋律，无忧无虑，大声的吟唱，最幸福的模样，在彩虹里闪着光。 UFO MVP 飞碟我最大，10月28号，陆嘉欣。 午夜的风声并没有在无言，是谁在贴标签？我错过了我最遗憾的什么吗？嘿，听到了。 我是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泪光空中的梦闪着，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me. I can see her eyes looking from the page of a magazine. She makes me feel like I could be a tower, big so dying. The power to be, the power to give, the power to see, yeah, yeah. Suddenly, yes, she got the power to be, the power to give, the power to see, yeah, yeah. Suddenly, yes, she got the power to be, the power to give, the power to see, yeah, yeah, yeah. Suddenly, yes, she got the power to be, the power to give, the power to see, yeah. KT 的 Suddenly I See 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哇，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月。那在进行电影预告之前，也有一个电影相关的消息要跟你分享，就是金马562019的台北金马影展呢，从11月7号开始，一直到11月24号。那这一次的金马影展呢，开幕片是张作骥导演跟他常常合作的吕雪凤。他们那一部《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那闭幕片呢，就是林书宇导演，然后这超级跨国合作，有张艾嘉、李心洁、阿布宽，然后好像是在马来西亚拍的嘛，还在哪里的《细雾花园》。那更多的详情啊、补给啊，然后那些影城啊，很多印89豪华数位影城、星光影城、日新微秀影城、新义微秀、台北中山堂，10月27号起开始售票， 后天开始售票抢票喽。 更多详情请上金马影展官方网站，或是你可以上金马影展的脸书粉丝专页，或是你想要直接打电话询问的话， 02-2370-0456。02-2370-0456。 希望大家每年你都在期待金马影展的话，祝福你抢票成功。 听着时间的声音，像一首旋律，是你和我写的爱情主题曲。看着时间的进行，像某种频率。 Yeah. 萧亚轩再加上了胡彦斌的进行式，现在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了。今天第一部要敲响的电影是哪一部嘞？ 当然就是双子杀手啦， 威尔史密斯。 年轻的他被派去杀年老的他。据点 就是这样，的确没错，双子杀手就是这样。 那主要的卖点可能又是李安导演又开始在突破就是技术硬体上面的限制， 是， 所以就是要让人就是我们看电影不是只是看电影，而是有身历其境的感觉。可是呢在预告片上面看起来啊，就是这种科幻电影当然会有很多的电脑特效，所以在看电脑特效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就有几个那个上的字幕啊，反而好像那个有点难讲，就是因为它是要营造科幻感、未来感，所以会显得有一点疏离，跟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吗？还是它实际上在做特效的时候真的没有做这么好？这可能你要进戏院才会知道， 实际看了才知道。 因为那个在预告片里只有一点点的瞬间啊，就是一秒两秒，它有一个像是作战图一样，那个看起来很像我在玩 CS 的。对，沙漠场景，有一点像， 好像被你形容的有点画面。 好，双子杀手，这可能是本周的最大的，一上映一定就是 大家都想要去看一看。 对，就是预定票房冠军的一部片。接下来呢，玛丽说这一部片在电视上打了非常非常强的广告。 我最近在看电视，每次进广告就是他出现。 The Goldfinch， 金翅雀。金翅雀呢是小说改编的，但是我看了电影预告之后，其实我不太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每一次闪来闪去看了那么多次电视播出的，就知道好像有个东西被偷了。 你看得出被偷哦？ 因为他好像有告诉我，很摆明的说被偷了。 从预告里面看起来，一开始就是一个小男孩，然后这个小男孩呢就是被讯问说，哦，那个地方到底有几个人，你看到什么？你记得了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会穿插一些就是小男孩的印象，然后跟他的回答好像又不这么的 确定哦， 不这么的跟他记得的真实有符合，也就是小男孩看起来好像有点在说谎这样子。然后接着下来呢，跳到下一幕是他这个小男孩长大了，然后遇到另外一个女孩，然后这个女生呢好像也是小时候也在那个同样一个场景，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美术馆博物馆吧，也在那个场景，然后他说，我们就是相依为命，我们其实都记得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可是接下来的剪就剪得很碎，跟很片段，就是一下子小孩子，一下子就现在，一下子小孩子，一下子现在。但我可以确定，就是这些演员，你都叫得出名字，都是大咖。 我知道有妮可基曼， 对， 感觉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然后你有看 Stranger Things 的话，其中主角也在里面。金翅雀。 Antebellum Need You Now， 诚实电影预告院呢，就是我们就是看预告片，看看预告片在演些什么，诚实的把它说出来。 说到了双子杀手，然后因为这是李安导演的作品嘛，其实最近的电影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李安导演的儿子还有挑大梁，就是当主角，演了这一部片叫做《陪你很久很久》， 据说是一个很算纯爱吗？ 对， 就是爱情片。 对， 你如果没有把喜欢他的话说出口的话，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印象中有类似这样的 slogan， 差不多吧。不多说。 李纯男主角，女主角是 邵雨薇。 绪像空城电讯般纷杂，到底哪条是该走的路，家人这痛不再迟疑，夜晚漆黑都那么的冷静，就算心中有任何疙瘩，听首让身体软化的歌，想哭就大声的哭，忘掉颤抖的冷酷，看断所有的束缚，能有所领悟，就这样结束，是你背结束的时候 是句点，也是起点。萧煌奇、周星主打《天亮就分手》。 你说你想要的不是。 坚持淬炼，华语乐坛含金量最高男歌手，音乐达人萧煌奇，回味三年，温暖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for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for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雷光下的光明之日，3点29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进行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 这一部电影呢叫做伊索游戏。伊索游戏的一开场就是蛮有趣的，他说就是有一只乌龟从天而降，然后砸到一个人的头。 这不是动画吧？ 他不是哦。他的电影剧照，就电影海报啊，是一个兔子，粉红色兔子的玩偶，人形的，就是一个人穿着那种 布偶装的，就像我们在游乐园会看到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只乌龟，就绿色的，所以就是龟兔赛跑。还有一只土黄色的狗，三个人坐在一个就是地上，然后由下面往上拍起来那种感觉，三个人坐的，就看起来蛮色彩缤纷的， 感觉蛮可爱的。 对，然后这个预告片呢，从一开始的时候也好像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什么有一些烦恼之类，可是突然就是急转直下，变成一个绑票的故事。所以就是因为她这部电影是之前大家还记得日本有一部电影，然后在台湾口碑爆棚，所有影视工作者都觉得天哪，对，我们拍片就是这样， 一尸到底。 嗯，就是那个导演拍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一开始也是一个什么伊索故事、伊索游戏寓言，可是后来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超展开。 乌龟掉下来砸到一个人的头。 Yeah。 然后那个乌龟也是人扮的， 不，那个乌龟好像是真的乌龟， 是真的乌龟。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应该就是跟那一部一样，就是，一尸到底也是它前面是一个故事，然后后面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嘛，对不对？它是直接分两段，你走进去看的时候，看到前面十几分钟都还在想说 这是什么， 我应该走错戏院了吧？因为我听说不是演这个啊，对啊，你是不是没有看《一尸到底》？ 我没有看，可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你一定要到几分之后才会开始， 对，就是因为它的前半段你真的就会一直在想说，很像你要去看《寄生上流》买成《寄生下流》的票一样，对，就是这我真的没有买错吗？这样子， 所以这一部好像有一种翻转感， 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吧。刚刚说到一些动物，然后又是日本电影。本周我看到这我真的受不了哎！ 不可能是小熊猫吧？ 柴公园才是柴犬的柴，西巴 Park。太可爱了啦！那些柴犬， 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柴犬喽。 不是，是养柴犬的三个大叔，然后他们会在公园里面 聊天。 对，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在玩游戏，然后那些游戏又是幻想游戏，就说譬如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无聊大叔啦。但其中呢，又有一个大叔，他好像在公车上面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女生，然后在想说，就也有爱情线，然后另外呢，也有就是另外两个大叔会观察，第三个大叔说，他跟他就是因为日本可能就是有一些河会穿过那个住宅区，然后就在河的另外一边说，他跟他怎么现在在拿钱还是什么，他一定是被诈骗，他一定是被骗了，就是关心伙伴那种，反正就是，但总而最后的主要的关键点在于，他们都在公园相遇，然后他们的人生都有可爱的柴犬，但是这个公园要封起来了，也就是柴犬活动的公园要没有了，然后他们要去就是拯救柴犬活动的这个公园。 好多线哦。 太可爱了。 你说里面那三只柴犬吗？ 不止三只哦， 这么多 柴犬，太可爱。 请平凡而自由的生活吧。 Let it fall， 让我一个人走。Let it fall， 坠入海面，然后沉默。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盛希的 Let Me Fall。 说到了日本电影呢，本周还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失忆的总理大臣。其实总理大臣就是因为日本是内阁制嘛，所以当如果总理大臣他发生事情的时候，那其实就有点像是有人要我们的总统去请假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然后他已经 失忆了， 对，他没有办法处理政事了。好，那这个总理大臣呢，就是他的民调很低，有一天他在发表宣言的时候，突然被外面丢过来的一颗石头砸中，砸到了以后就住院，醒来以后他就不记得他是谁了。那为了要让这个国家继续的运行，所以他的三个左右手 幕僚， 对，他的幕僚就想尽办法，就是把这个讯息压下来，不要让国人知道总理已经 失忆了。反正我还把总理推出去，营造他还很正常的氛围。 是。那这部电影呢是三谷幸喜的喜剧电影。可是在看预告片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对于总理的表演方式，或是我还不确定，因为如果你突然变成失忆的话，然后 失忆是一回事，但变笨是另外一回事吧。可是我看起来好像一直在装笨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嗯， 他真失忆还是假失忆？嗯， 对，就是不知道，不，我没有在想他真失忆假失忆，可是就是那个表演就会， 方法， 对对对，就会让我有没有那么，反正总而言之，就看完看一部喜剧片的预告，可是我完全没有笑。 但我想很多人会因为三股幸喜的名字 是 买单 是。这个礼拜呢，还有一部电影是你一定会想看的。 我吗？ 对，因为你常常嚷嚷着要我去养这个东西。阿嬷养的猪。 猪其实真的很可爱，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是没错，猪真的很可爱，但问题就是你小猪养的可爱可爱，它越吃会越大，它会跟我们现在这个空间一样大、欸。 你不要养那种会长出獠牙的猪嘛？ 没有，它不会长出獠牙，就是猪它是会长大的、啊，它是会成长的啊。嗯，你说再小只的可爱猪，它就是不，它就是长得比我还大、啊。 所以阿嬷养的猪， 这是一部温情电影、啊，嗯，所以一开始是 有阿嬷又有动物，就是让人家哭啊。 对，就是哭死你，嗯、打电话给可能在城市上班的。一开始因为是阿嬷，所以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妈妈还是阿嬷，我感觉不出来。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接起了电话说，办公室电话，不是告诉你要打手机吗？就是别、嗯、就是有点困扰。然后可以想象，就是好，不管是阿嬷还是父母，好了，就是、 啊、就是有种被疏离的感觉， 就已经疏离了，然后就会期盼就是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要什么时候回来啊？然后儿子就是有点不耐烦，然后。可是那个不耐烦又不是真的对他很坏，嗯，他同时又有点罪恶感，会觉得说，对啦，就是我是你的孩子，我应该要，我要回去看你什么之类， 很关心你， 可是又会想，又不这么想，就是又想尽办法，就是在那边推一下，嗯、说哦，那爸爸怎么样，什么什么之类，嗯、然后就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有一天，有一个人开了卡车，然后那阿嬷就是那种带着很防卫的心态，说什么，你后面装了什么？你来看嘛，你来看，打开是一只猪。 怎么会有猪？ 当然我不知道，你要进戏院看才会知道为什么啊，哦、对啊、嗯。然后阿嬷就开始养它。那可能阿嬷原本在就是她的生活已经是很孤单，或是就是比较 很平淡， 对，很平淡，没有什么希望。可是因为这一只猪，她又开始就是哦，我要煮好吃的东西给猪吃。我不是吃那些剩菜假喷那些，我煮好吃的东西给那个小猪。然后小猪在那边 公公公公公， 电影可怕的地方来了。你看得到它长大，它变很大很大只，嗯，超过两个阿嬷那么大。那阿嬷就是会一样会帮他圈一个那个，因为那是宠物嘛，嗯，会帮他圈一个那个皮带，然后带他上街。 阿嬷还要大，阿嬷还要有找一个链子，就是宠物项圈。 皮带不是链子，皮带，嗯，对，然后把他绑住，这是我的宠物，带他上街逛街。嗯，哦，长大真的很可怕，很大哎。 那还是可爱吗？ 嗯，应该吧。 我知道， 可爱啊，可爱。 下思念该如何说？是否有还会重逢的时候？如果终究要泪流，谁不想哭到了最后？能有双手来记 歌曲呢是来自于田馥甄的《不晚》。 本周呢有部动作片叫做《狙击猎杀救援行动》，一样就是 真实故事改编，1976年的、的真实故事。在北非的索马利亚边境呢，就有21个法国的小朋友跟一个美国的老师。嗯，然后呢，在他们上学的途中，突然有一个恐怖分子跳上了他们这个巴士。嗯，然后就说：“现在给我开到那个索马利亚边境，就是我要越，我要 跨过去， 对，我要穿越那个国境。”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各国的精英，就是什么海豹部队啊，什么什么，就开始要介入了。然后他也在预告片上面说，这是很多的国家的特种部队的一个起源，就是发现说，哦，真的是有需要这样的需求，就是要成立一个精英部队来就是处理一些特殊的事件。嗯，那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15 minutes of war， 就是15分钟的战争。因为那个瞬间其实当然就是很在那个公路上，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让那个车停下来。可是恐怖分子会一直告诉你持续开，继续开。然后你可能会在路上撒钉子啊，或者什么干嘛，让他爆胎，然后停下来之后，可是重点就是他手上的人质嘛，对啊，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让那些人质就是安然无恙，然后再加上恐怖分子，他是一个他不是法国人，不是美国人，他就是索马利亚人啊。你们这些人的安危就是完全与我无关。我根本就不在乎你们这些人死活。我只要我的目的达到而已。所以法国政府、美国政府然后派了这些人，然后在预告片里面有很紧张的一幕，是每一个狙击手就位，然后每一个狙击手就是瞄准一位恐怖分子，然后他们要同时间把他们全部都 歼灭。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的难度非常高，就算是以现在的科技跟技术来说都很高，更不要说那是在1976年。然后后来就是在预告片看起来又有一些混战跟乱战，我不知道最后的这个结局是如何，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件。 对，如果你是在乎这个真实事件的结局的话，你可能在 Wikipedia 或者在 Google 查一下，然后就也许就可以查到最后有没有人损伤。 本周你还有几部没讲啊？有你自己最喜欢的吗？ Night is there。 但还有一部呢，男人不败。那这一部男人不败是韩国电影，我觉得在诚实电影预告院当中我已经讲过这类型的电影，这可能是第四还第五次了吧。一个小混混，然后呢他被关了以后呢，法官判刑判他150天的社会服务。又不是高中生做什么劳动服务，然后就他的劳动服务是就进去一个豪宅，然后这个豪宅里面呢， 劳动服务怎么会进去一个豪宅啊？ 那劳动服务呢，就是这个豪宅里面有一个半身不遂的人，就是你要帮忙他，就是劳动服务。 Oh my god， 这个真的很熟哎， 就逆转人生啊， 有 法国版，对，有法国版，有美国版，有男女版， 然后发现他其实是有一些目标跟梦想的。但他就缺乏一个好的环境， 对， 或者他是一个好的人格，但他只是环境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是有能力翻转他的， 没有这么励志。因为那个坐在就是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律师，然后这个律师 是谢祖武还是谢正武？ 都不是，他是个律师。然后这个律师呢，在文字上面叙述说，这个律师好像是恶名昭彰，就可能就是帮坏人打官司的律师。好，可是这个律师呢，就是他也不太想活了。他本身就不想活。那他死掉的话呢，好像可以拿12亿，但如果有保险嘛，因为意外身亡的话，27亿。所以接着下来呢，就是这两个人一直在讨论说，嘿，这个。去超市的时候，他就把他推到那个卖厨具就是刀具的地方。 你说他可能会突然掉下来？ 对对对，就是这一把怎么样？我会直接插入你的那个心脏，让你死得非常非常干脆，这样子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反正他们就在讨论怎么 弄意外身亡。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也是有一些翻转了，不是完完全全只是照顾轮椅上面的人，然后变得很励志的故事。但我想最后应该还是蛮励志的。 你说这部叫什么？ 男人不败。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卢一晨的《飞》。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一 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还有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6点，在这个频道里陪着你咯。平常呢，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的消息，欢迎上 Facebook 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是 IG 的话，你可以搜寻 Mark 底线 Orange 马克底线橘子 Mark 底线 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都可以看到我们咯。 什么？